汉书卷四十七，文三王传第十七。孝文皇帝嗣南，窦皇后生孝景帝，梁孝王武，朱姬生代孝王参，梁怀王吉。梁孝王武以孝文二年与太原王参、梁王吉同日立。武为代王，四年徙为淮阳王，十二年徙梁，自出望通历已十一年矣。孝王十四年入朝，十七年、十八年毕年入朝，留其明年乃知国。二十一年入朝，二十二年文帝崩，二十四年入朝，二十五年复入朝。是时上位至太子，与孝王宴饮，从容言曰：“千秋万岁后传于王。”王辞谢，虽知非至言，然心内喜。太后亦然。其春，吴楚齐赵七国反，先击梁吉璧，杀数万人。梁王城守睢阳，而使韩安国张宇等为将军以拒吴楚。吴楚以梁为县，不敢过而西，与太尉亚夫等相聚三月，吴楚破，而梁所杀虏略与汉中分。明年汉立太子，梁最亲有功，又为大国，举天下高于地，北界泰山，西至高阳，四十余城，夺大县。孝王太后少子爱之，赏赐不可生道。于是孝王住东苑，方三百余里，广睢阳城七十里，大治宫室，为复道，自宫连主于平台三十余里，得赐天子旌旗，从千乘万骑，出称景，入言壁，拟于天子。昭言四方豪杰，自山东游士莫不至。其人杨胜、公孙轨、邹阳之属。公孙轨多奇邪计，初见日，王赐千金，官至中尉，号曰公孙将军，多作兵弩弓数十万，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，珠玉宝器多于京师。二十九年十月，孝王入朝，景帝使使持圣于寺，迎梁王于关下，祭朝，上书，因留。以太后故，入则侍弟同辇，出则同车游猎上林中。梁之侍中郎夜者着饮疾，出入天子殿门，与汉宦官无异。十一月，上废立太子，太后心欲以梁王为嗣，大臣及元盎等有所关税于地。太后亦革，孝王不敢复言太后以嗣事，事密事莫知，乃辞归国。其下上立胶东王为太子，梁王愿元盎及义臣，乃与杨胜、公孙轨之属谋，因使人刺杀元盎及他义臣十余人，贼未得也。于是天子议梁，逐贼，果梁使之。 遣使棺盖相望于道，复按梁氏，补公孙轨杨胜皆逆王后宫，使者则二千担及梁相宣丘豹及内史安国皆弃见王，王乃令圣鬼皆自杀出之，赏由此愿望于梁王。梁王恐，乃使韩安国因长公主谢罪太后，然后得势，赏怒稍解，因上书请朝，既至关，毛兰睡王使乘步车从两骑入，逆于长公主园，汉使迎王，王已入关，车骑进居外，外不知王处。太后泣曰：“帝杀无子，帝忧恐。”于是梁王府府至，只阙下谢罪。然后太后帝皆大喜，相与泣，复如故。西赵王从官入关，然帝亦书王，不与同车辇矣。三十五年冬，复入朝，上书欲留，上弗许，归国亦呼呼不乐。北列梁山有献牛，卒上出背上，孝王恶之。六月中病热，六日薨。孝王辞孝，每闻太后病，口不能食，常欲留长安侍太后，太后亦爱之。即闻孝王死，窦太后泣极哀，不食，曰：“帝果杀无子。”帝哀惧，不知所为，与长公主计之，乃分梁为五国，尽立孝王男五人为王，女五人皆令食汤沐邑，奏之太后。太后乃悦，为帝一餐。孝王未死时，才已聚万计，不可生数，即死，葬府于黄金，赏四十余万金，他财物趁势。代孝王参出立为太原王。四年，代王武喜为淮阳王，而参喜为代王，父病得太原，都晋阳如故。五年一朝，凡三朝。十七年薨，子恭王登嗣。二十九年薨，子奕嗣。元鼎中，汉广关，以常山为祖，徙代王于清河，是为刚王。并前再代，凡历四十年薨，子请王汤嗣。二十四年薨，子年嗣。帝节中，冀州刺史林奏年为太子时，与女帝则私通，即年立为王后，则怀年子，其婿使勿举，则曰：“自来杀之。”婿怒曰：“魏王生子，自令王家养之。”则送儿请太后所，相闻之，尽指责，令不得入宫。年始从继父往来送迎责，连年不绝，有司奏年淫乱，年作废为庶人，徙房陵，与汤沐邑百户，历三年，国除。 元始二年，新都侯王莽兴灭继绝，白太皇太后立年弟子如意为广宗王，奉代孝王后，莽篡位，国绝。梁怀王即文帝少子也，好诗书，帝爱之，异于他子。五年一朝，凡再入朝，因堕马死。历十年薨，无子，国除。明年，梁孝王武喜望梁，梁孝王子五人为王，太子买为梁公王，次子明为济川王，彭蠡为济东王，定为山阳王，不时为济阴王，皆以孝景中六年同日立。梁公王买历十年薨，子平王相嗣。济川王明以元义侯立，七年作射杀起中尉，有司请诛，武帝弗忍，废为庶人，徙房陵，国除。济东王彭蠡历二十九年，彭蠡骄悍，昏目私与其奴亡命少年数十人行票，杀人取财物以为号，所杀发掘者百余人，国皆知之，莫敢夜行。所杀者子上书告言，有司请诛，武帝弗忍，废为庶人，徙上庸，国除，为大和郡。山阳哀王定历九年薨，无子，国除。即因哀王不时，历一年薨，无子，国除。孝王之子四王尽绝于身。梁平王襄，母曰陈太后，恭王母曰李太后，李太后亲平王之大母也，而平王之后曰仁后，仁后甚有宠于襄。初，孝王有雷尊，执千金，解后世善保之，无得以与人。仁后闻而欲得之，李太后曰：“先王有命，无德以尊与人，他物虽百巨万，犹自自。”仁后绝欲得之，王襄指使人开府取尊赐仁后。又王吉母陈太后是李太后多不顺，有汉使者来，李太后欲自言，王使夜者中郎虎等遮止闭门，李太后与争门错止，太后啼呼不得见汉使者，李太后以私与石官长吉郎尹霸等奸乱，王与仁后以此使人防止李太后，李太后亦已，后病薨。病时，仁后未尝请疾，薨又不事丧。元朔中，睢阳人暗反，仁辱其父，而与睢阳太守客俱出同车。暗反杀其仇，车上亡去。睢阳太守怒，以让粮二千担。二千担以下求反击，只反亲戚，反知国因事，乃上便告梁王与大母争尊状，使相以下俱知之，欲以商梁长吏。 书文，天子下吏验问，有之。公卿至，奏以为不孝，请诸王及太后。天子曰：“守恶失道，仁厚也。朕之相吏不待，吾以辅王，故献不义，不忍治罚。”削梁王五县，夺王太后汤沐、成阳邑，萧仁厚守于市，中郎胡等皆伏诛，梁余尚有八成。襄历四十年薨，子请王无伤嗣。十一年薨，子敬王定国嗣。四十年薨，子夷王遂嗣。六年薨，子荒王嘉嗣。十五年薨，子立嗣。弘嘉中，太傅辅奏，历一日至十一犯法，臣下愁苦，莫敢亲近，不可见旨。愿令王非更辞，法驾无得出宫，进出马至外院，收兵帐藏私府，无得以金钱财物假赐人。事下丞相御史请许，奏可。后朔赴欧商郎，夜思出宫，副相连奏，作虚或千户或五百户，如是者朔焉。荒王女帝元子为立舅人保妻，保兄子昭为立后，朔过保饮食，报保曰：“我号翁主，欲得之。”保曰：“翁主孤也，法众。”立曰：“何能为？”遂与元子坚。即数岁，永始终，项羽奏立对外家愿望有恶言，有私暗验，因发淫乱事，奏立禽兽刑，请诛。太中大夫古勇上书曰：“臣闻礼，天子外禀不欲献外也，是故帝王之意不窥人闺门之私。听闻忠构之言，春秋为亲者会，诗云：‘戚戚兄弟，莫远距耳。’今梁王年少，颇有狂病，时以恶言暗验，既无事实，而发闺门之私，非本章所指。王辞又不服，唯强合力，复至南明之事，独以偏辞成罪断狱，无益于治道，污蔑宗室，以内乱之恶披布宣扬于天下，非所以为公族隐晦，增朝廷之荣华，昭圣德之风化也。臣愚以为王少，而父同产长，年齿不伦，梁国之父足以后聘美女，招致妖力，父同产亦有耻辱之心。暗示者乃验问恶言，何故伪自发书？以三者魁之，待非人情，以有所迫切，过误失言，文吏聂寻不得转移。萌芽之时，加恩物质上也。既以暗验举献，以及王辞不服，找廷尉选上德通理之力，更审考清问，主不然之效，定失误之法，而反命于下吏，以广公族复书之德， 伪宗室耍污乱之耻，甚得至亲之意。天子由是，寝而不至。居数岁，元延中，李复以公事远相院，及睢阳城，使奴杀之，杀奴以灭口，凡杀三人，伤五人，守欧郎吏二十余人，上书不拜奏，谋篡死罪囚，有司请诛，赏不忍，须立五县。哀帝建平中，李复杀人，天子遣廷尉赏，大鸿胪游，持节集训，至遗书复向中尉曰：“王被策戒，被报妄行，连犯大弊，独留利民，比比蒙恩，不服众诛，不思改过，负贼杀人，幸得蒙恩。”丞相长史大鸿胪城即问王阳病抵拦，至此骄慢，不守主令，与背叛无异。丞相御史请收王喜寿，送陈留玉，明诏加恩，复遣廷尉大鸿胪杂问，今王当受诏至此，恐复不守时对。书曰：“至于再三有不用，我降耳命。”复向中尉皆以辅政为职，虎四出于峡，归玉毁于贵中，是谁之过也？书道：“明以一小王，敢复怀诈，罪过一身。副相以下不能辅导，有正法。”李惶恐，免官对曰：“李少师父母，孤若处深宫中，独与患者必切居，见自小国之俗，加以智性下愚，有不可移之资。王者复相亦不纯以仁义辅义力，大臣皆上苛刻，赐求微密，谗臣在其间左右弄口，即使上下不和，更相免祀，宫殿之礼毛厘过失，无不曝臣，当服众诛以示海内，硕蒙圣恩，得见世社，今历自知贼杀中郎曹将，东岳破促，贪生未死，急诈江扑阳病，侥幸得鱼鱼须臾，仅以十对伏须众诛。时东岳尽，其春大赦，不治。元始中，李作与平地外家中山卫士交通，新都侯王莽走费力为庶人，喜汉中，立自杀。27年国除，后2岁，莽白太皇太后李孝王玄孙之曾孙，沛郡祖使殷为梁王，讽孝王后。莽篡国爵，赞曰：“梁孝王虽以爱亲故望高于之地，然会汉家隆盛，百姓殷富，故能执其货财，广其公事车服，然亦见矣。户亲无厌，牛货告伐，足用忧死，悲服。